请听金少山演唱的《木虎关》。 碰杯。最后，请听金少山演唱的《忠孝全》。 Oh!